有些什么我不懂，也说不出口，却从你眼中发现了你的不同。让我替你开口说分手，成全谁难受，幸福有时候总是躲在勇敢背后。爱情不是占有，换你自由，想给祝福却不能有从，但愿这一点痛今后能够换回你最近失去的笑容。那只是场梦，不该不放手，最后抵不过现实的捉弄。握了手又过了感动，你却一直得不到你要的天空。那只是场梦，不该不放手，爱已经不再留着也没用。时间让我们看透，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走。有些什么我不懂，也说不出口，却从你眼中发现了你的不同。让我替你开口说分手，成全谁难受，幸福有时候总是躲在勇敢背后。爱情不是占有，换你自由，想给祝福却不能有从，但愿这一点痛今后能够换回你最近失去的笑容。那只是场梦，不该不放手，最后抵不过现实的捉弄。握了手又过了感动，你却一直得不到你要的天空。那只是场梦，不该不放手，爱已经不再留着也没用。时间让我们看透，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走。那只是场梦，不该不放手，最后抵不过现实的捉弄。握了手又过了感动，你却一直得不到你要的天空。 哦、oh, no, 时间让我们看透，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走。